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本是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阳光明媚，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空气干燥，早晚气温低，请注意补水润燥，早晚出行增添衣物保暖。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晴，南风2-3级，气温14到10摄氏度。今天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控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物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6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基因革命的第一波浪潮是基因测序，第二波是基因组编辑技术。基因对世界以及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你一起找答案，播出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又见猛犸象，基因剪刀重新定制生命，以及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人类智慧的科学与思想。又见猛犸象，这是一个一群卓越的科学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复活已经灭绝物种的故事。他们的目标是复活3000年前已经灭绝的猛犸象。他们如何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的作者给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结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不断拓展大脑未知的边界，发挥增长我们无限的潜能，获得更好的智力发展。节目嘉宾，又见猛犸象和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的策划编辑，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分社总编黄静女士。读书俱乐部，走进基因世界，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走进基因世界。说到基因呢，这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呢，我觉得普通人对于基因的了解啊，并不是非常的充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一位，我觉得怎么介绍他呢？他呢，虽然是中信出版集团啊，灰犀牛分社的总编辑，但是呢，他对基因特别的了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信出版集团的最近的两本新书啊，《又见猛犸象》以及《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的策划就是他。黄静，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就是您应该这样说啊，是在这个图书策划编辑里面最懂基因的是吗？ 不敢不敢不敢这么说，只是说因为基因它是一个比较前沿的技术，然后目前从国家呀到一些就是科技的层面大家关注的比较多，我们作为图书出版人呢就觉得也有必要，就是说为大家引进这样一些比较前沿的技术。 说到这个比较前沿的技术啊，我来 客观的啊，说一说现在的这个出版市场。那么因为基因呢最近几年啊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各个出版社包括中信出版集团都出了不少啊和基因有关的书籍。所以这一次啊，灰犀牛分社又重磅推出了这样的两本书，会不会跟人家之前的那些书有重叠，然后大家觉得啊、哦、都一个样，我看的嗨反正都这样。你说要是大家这么想，策划编辑黄静同志你怎么想？ 我觉得是这样，每本书都有它的那个价值所在吧。 嗯， 就是之前我们也引进过一些基因方面的图书，就比如基因传，这个它是从基因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一直讲到了基因的现在。 嗯， 那么我们这两本书呢，又见猛犸象和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我觉得有不同的地方。又见猛犸象它是一个就是通识性的科普读物，就比较容易读、嗯、而且就是一个现实中发生的故事。 嗯、 然后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这个呢，它不仅仅是讲基因，然后是把基因和我们的大脑还有潜能的提升是关联到一起去，然后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著作，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的这个思想然后提供另外一种就是说另一个视角。 哎，请黄静来节目当中啊做客，跟大家除了分享书以外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想让我们的读者啊对当初因为引进版的书籍嘛，你不能说哎这个国外出版社或者一个图书什么交流会说啊我有什么书你就拿来你到中国来出版发行吧，它中间有很多的过程还有很多的想法。那么黄静呢就是从这个书到从出版引进啊，然后这样的一系列的啊，你应该是一个全程监督者对吧？或者说全程见证者。那么当时啊，我想在引进这个书籍的时候啊，已经面临着国内有不少的基因的不管是原版书还是引进版的书已经出版了。那么当时啊，这两本书的作者或者说他们的出版方，他们的国外出版方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啊，或者说用什么样的介绍打动了你，让你决定把他们引进到中国来呢？ 嗯，那我们先讲一下又见猛犸象。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嗯，这本书的作者是本莫兹里奇。作者早年就以优异的学业成绩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 嗯， 先后出版了19部著作，例如偶然的亿万富翁，他被评为纽约时报最畅销的书籍，后来被改编成了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社交网络。作品《赢遍赌城》《麻省理工高材生教你横扫21点》被翻译成12种语言文字出版，总销量远超150万册，后被改编成热门的电影《决胜21点》。 嗯， 近期他又出版了《北纬37度》，还出版了《俄国往事》《丑陋的美国人》《非法手段》《称霸赌城》以及《儿童读物》《称霸蜀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首先作者本人他的写作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著作是非常有画面感、故事性。然后有2本著作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 我听出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引进啊《又见猛犸象》这本书呢？这个作者特别特别牛。然后人家的书呢不是说只一本好，应该说本本都好吧，好像目前我的感觉。还有啊，其实我有另外的一种感受啊，我不知道黄静或者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知道不知道那个关于恐龙的好莱坞的一系列的大片大家有印象吧。最早的时候呢叫侏罗纪公园， 嗯， 然后现在呢又出了侏罗纪世界，然后侏罗纪公园是出了1、2、3，然后紧接着又出了侏罗纪世界。然后侏罗纪公园或者侏罗纪世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也就是说呢，我们人类啊通过基因的手段把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恐龙复活了。大家知道啊，那么以前有现在没有啊，这样消失动物有很多，但是个儿大的啊首先是恐龙，然后大家一想到恐龙的时候还有一个个儿大的就是猛犸象了。那既然呢恐龙出了那么多的侏罗纪的影片好莱坞的大片，猛犸象这本书首先从题材上就吸引大家，第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应该好像这又见猛犸象也要出好莱坞影片了，对不对呢？ 对，他是被那个福克斯吧，然后应该是买下了电影的版权， 嗯， 应该也会不久也会搬上大荧幕的。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什么样的书？是什么样的一个介绍啊？或者说什么样原因让黄静他们灰犀牛啊决定把这本书引进到中国来？那么一个呢是这本书的作者真的是非常的优秀的，不仅呢能够把这样 我其实看这本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有一些错觉啊。黄静，我知道这是一本小说，但是看着看着，我觉得这是一本科普书。那首先我就认为呢，这个作者呢，除了前面咱们说到他非常有名气以外啊，第二，我觉得他对科学的严谨性啊，其实也是掌握得很好的。 是的，他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科学方面的知识，而且这个作者本人其实他掌握了一些就是这个基因科技技术方面的一些就是可能比较秘密的资料，所以他写起来就能够很生动，而且接触到这个一线的这个基因研究的这个科学家就非常有代入感。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如果用一句话说，就是他们要复活猛犸象，但是好像并不是这么简单。来听一听黄静的介绍。 这本书呢，就是说的是复活猛犸象，但是它这个是作者本人凭借了一手丰富的现实素材，结合了项目参与者的回忆日记、文档和新闻报道，采取了从多位当事人的不同视角来创作的这本纪实体的小说。其实说是小说，但是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看着看着，我说这是小说呢还是真的呢？这是小说呢还是真的呢？让我有这种错乱的感觉。我相信不仅我有，很多读过这本书读者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对，他这个书里面就非常生动地还原了复活猛犸象这个项目的真实过程与细节，其中包含了许多基因科技的伦理探讨。就刚才也讲到，这本书已经被20世纪福克斯公司买下了版权，很快会搬上大荧幕。其实从故事的细节上来讲，它是比如讲到了从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冻土地带到哈佛大学最顶级的遗传学实验室，然后还有一群这样非常年轻的科学家，在当代比较杰出的遗传学专家乔治丘奇博士的指导下，努力实现各种奇迹的一个过程，就是想复活3000年前已经灭绝了的猛犸象。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当中啊，还真是有不少的细节，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他们如何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呢？首先呀，就对从北极圈冷冻的猛犸象体内获取的基因进行测序，然后将古代的猛犸象的基因和剪辑植入到现代大象的基因组。我当时看这段的时候，我说他还真是挺会的啊。他用古代的猛犸象，然后把那个基因啊重新再制作好了以后，植入到现代大象的基因组。通过这个过程，科学家们希望这些杂交细胞转化成为功能性的胚胎。很专业的文字啊，就是我的理解。你看我们为什么老说干细胞特别重要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成年人身上细胞啊，你这个它就变成了你的手指头的一部分，那个就变成了你的骨骼的一部分，变成了等等等的一部分。干细胞它既有可能变成你的血液，也有可能变成你的骨骼，还有可能变成你的皮肤，变成你的肉。所以刚才就说的是希望把这些杂交细胞转化为功能性胚胎。哎，我不是瞎解释吧，最懂基因技术的这个策划编辑你怎么看？我这解释对了吧？ 是这样，它这个基因技术就是其实是非常的复杂，我觉得你概括的吧，就是 我概括的非常好， 非常非常精炼。 然后呢，他们就把大家注意啊，把古代猛犸象的这个基因呢，植入到大象体内，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然后呢，希望这些细胞呢能够变成一个小的这个猛犸象，并且使这种灭绝的生物猛犸象呢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前面说他们怎么做的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人类做的有点犯了错，我们在弥补。人类的先祖们呀，过度的猎杀导致的灭绝物种，由后代来复活。那这从道义上来说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啊，复活的猛犸象呢，很可能把人类自身从灭绝的边缘拉回来。这种巨大的生物能够拆除深埋在北极冻土层下足以毁灭地球的环境定时炸弹。这不仅是一部关于遗传学的故事，复活猛犸象呢像是一群顶级天才们的神奇探险旅行，超级好看，我也是这么看的。 与您相伴， 基因革命的第一波浪潮是基因测序，第二波是基因组编辑技术。基因对世界以及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你一起找答案，播出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又见猛犸象：基因剪刀重新定植生命》 以及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人类智慧的科学与思想。又见猛犸象，这是一个一群卓越的科学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复活已经灭绝物种的故事。他们的目标是复活3000年前已经灭绝的猛犸象。他们如何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的作者给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结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不断拓展大脑未知的边界，发挥增长我们无限的潜能，获得更好的智力发展。节目嘉宾，又见猛犸象和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的策划编辑，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分社总编黄静女士。读书俱乐部，走进基因世界，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呢，今天我们在黄静的带领下啊，走进基因世界，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又见猛犸象》以及《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这样的两本书呢，让大家啊更多的去了解啊，在现在这个世界，人类通过了解基因技术和使用基因技术啊，到底能对这个世界以及对我们人类自身改变多少？谈到刚才说到的第一本新书《又见猛犸象》，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本书的一些内容，也说到了这本书呢，作者好，内容也好。那除此以外啊，黄静，你认为这本书还有哪些的特点呢？给我们大家继续来分享吧。 好，我觉得主要是有四个比较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作者把艰深难懂的科学写得有趣又好读，可以称作这本书可以称作是基因研究领域的通识性作品。作者是百万级的畅销书作家，写作的方式呢就是非常充满活力，然后叙述的这个故事可读性很强，他将基因科学的严谨细节编织成易于阅读的通识的读物，让人想忍不住的一口气就把它读完。 没错没错，其实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看的是《又见猛犸象》这本书，但我脑海里面总是侏罗纪，不论侏罗纪世界也好，还是侏罗纪公园，我就想，哎，后面怎么着了，后面怎么着了，然后就想，哎，好莱坞什么时候拍这个影片呀，最好也能出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确实这个小说的代入感特别强，让大家在看着看着过程当中啊，就一下能够跟着作者一起进入到啊那个寒冷的地方，又去复制猛犸象的那个地方了。 对，像侏罗纪世界大家都看过，但大家看到的那个荧幕上的形象呢，都是他已经复制成功了之后发生的故事，但是怎么复制的呢？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我想大家也都会很好奇。其实说起来可能就是说讲复活恐龙，但是复活恐龙真的很有难度，因为它已经消失了6500万年了。 哎，那猛犸象也消失了呀。 猛犸象消失了3000年，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个维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基因的细胞在这个宇宙的过程中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可能会受到一定的腐蚀吧。 听众朋友听出来了吧，我刚才在节目开始就说了，我说黄静是策划编辑里面最懂基因学的。大家通过前面介绍有一次印证了我开始的话。原来是这个年头和这个基因你重新再编辑啊再改写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就是它消失时间太久了不太好恢复，是吗？ 对，其实就是像恐龙的基因它已经就是可能是被土壤中的霉菌分解了，或者是遭到破坏了，其实复活恐龙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猛犸象就不一样，它是消失只有3000年，而且它消失的时候可能就是有很多是猛犸象的尸体是集中在冻土层里面的，它是急剧的那个冷冻了之后，所以它的那个尸体就是保存的非常好 啊。 然后有的就是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它的那个有的那个还还留着那个它那个血液还是新鲜的，还在流动，所以是基因是可提取的。 说到这一点啊，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我做这本书《又见猛犸象》的时候，一下就勾起了我在看《侏罗纪公园》《侏罗纪世界》啊这样的系列的这个欲望，所以我当时还特别的把《侏罗纪公园》的第一集啊看了一下，那个片子特别早，应该是20多年前的老片子。然后呢，那里面就有个细节，我现在突然和这个书对起来了。我不知道黄静还有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啊，在《侏罗纪公园》的第一部里面就说到了当时那些恐龙是怎么复活的，他那里面就放了一个小片。就是在电影的本身又放了一个小片，一个小宣传的片，就说到他们当时怎么复活这恐龙的，是很多很多年以前啊，有一个蚊子它吸了恐龙的血，然后科学家呢是把 这个蚊子的它这个蚊子很有趣儿啊，它吸完恐龙的血，它不幸的被一个松枝包住了，它就变成了一颗琥珀。然后呢，科学家呢是把琥珀里面的这个蚊子肚子里的血提取出来，那里面带有恐龙的基因，所以它应该也是相对新鲜的血液，然后复制出了这个恐龙。这就和又见猛犸象里面的情节是相对应的，必须要比较新鲜的血液能够更好的复制，如果遭到破坏的话就恐怕不容易复制了。哦，终于明白那个情节有多么重要了，原来看又见猛犸象有利于我重新阅读，从不阅读又见猛犸象这本书有利于我重新再看侏罗纪系列的这样的影片。 对，所以这本书是一个科普性的通识性读物嘛，有助于我们大家重新理解这个世界。 我觉得读了这本书以后也有助于黄静在这个策划编辑图书策划编辑里面当最好的科学家的奠定了基础。 没有没有，刚才讲到了那个图书的特点啊，我们讲完了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复活猛犸象，它是一个前沿的基因课题，这个课题是现实世界真实发生的，就是这一群科学家真的是在进行这样一个项目。这个课题其实为复活已经灭绝的生物提供了一种参考，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与大自然和解的一个新的契机。 哎呀，原来是这个原因呢，所以我现在想到了这个又见猛犸象这本书是给这个猛犸象复活这个项目做的一大广告。 它就是一个项目的这个解读， 对，另外的一种解读。可能我们平常谈到的一些科学研究，更多我们大家看到是报告，看到的是一个科学成果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但是它是一种和现实有关联的科幻小说的形象呈现的。 是的，就是呈现方式的不同，就是对我们接受度也会有一些影响。如果只是科学报告，可能接触到的人只是那些顶尖的科学家，我们普通大众是了解不了这么先进的技术的。 我觉得用科幻小说这四个字来说这本书又见猛犸象吧，又不太恰当，因为太真了，就是应该说是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以预见的这样的一些真实情景的提前再现，这么说更客观吧。 应该就是有一部分是已经发生了的情景再现。 对, 对, 对， 还有一些是即将发生的情景再现。 对，所以你说它算科幻小说吗？黄静， 我觉得就是也不能完全上意义上的是以科幻小说， 是吧？ 因为它的故事确实是真实的故事，有点像纪实性的这个报告文学的感觉， 但是它绝对又不是报告文学，因为里面的人物呀，还有那些情节有很多就是虚构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大家去看吧，就是真真假假，互相掺杂在一起，非常引人入胜的一本小说吧，这么去理解。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里面有一个人物杨露涵，他被称为全球青年领袖、基因剪刀手，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的报道。这个杨露涵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四川的一个是天才女科学家，她在哈佛大学是乔治丘奇实验室的主要成员，也是复活猛犸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的专业性和对项目的热情与丘奇配合的默契，使复活猛犸象从传奇成为可能。因为这个人物是我们中国人，然后这本书里面的一群科学家可能是有世界各地的都顶尖的科学家，那杨露涵作为一个代表，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女科学家，又是来自于中国，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这个一大特点也是这一方面， 就是人缘好，来到中国。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会让中国的读者吧比较容易接受。就是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项目，这么前沿的一个项目，由我们中国人在参与，就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基因方面的技术，然后现在发展的也很好。 我们抛开中国的技术不提啊，但是呢，确实啊，大家从最近的很多的书籍，比如说中信出版集团大卖的《人类简史》，那当中就有写中国人的一段，对吧？然后我们再看啊，比如说以前好莱坞的经典巨制2012，那当中呢也会有中国参与了很多的情节，包括现在很多的好莱坞大片里面都会有中国的情节。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先抛开科技抛开科学不提，至少呢这是他们在营销或者说在他们在销售上的一种手段。中国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强大的购买力，加一点中国的因素的话，他们就想，哎，你看这书就被黄静他们给引进到中国了。 来了。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又见猛犸象这本书的一些特色，帮助大家来了解这样的一本书，这样的一本一真一幻的，它叫科幻小说吗？还叫纪实小说吗？这样的一本书吧。 嗯嗯，好的。刚才讲了前面有三个特点，然后现在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这本书其实，不仅仅是复活猛犸象，它展示了人类从智人到神人的实现方式，基因剪刀技术的成熟应用，复制剪切就能够重新定制生命。那我们人类的未来也拥有无限的可能。 人类的未来拥有无限的可能，这也正是啊我们人类呢很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们做了这项研究我们就能够很快的从这项研究当中得到什么利益，而是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种探索的精神，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前进。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走进基因世界，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分社的总编黄静女士。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基因的相关内容。 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大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搭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的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 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基因革命的第一波浪潮是基因测序，第二波是基因组编辑技术。基因对世界以及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你一起找答案，播出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又见猛犸象，基因剪刀重新定植生命，以及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人类智慧的科学与思想。又见猛犸象，这是一个一群卓越的科学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复活已经灭绝物种的故事。他们的目标是复活3000年前已经灭绝的猛犸象。他们如何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的作者给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结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不断拓展大脑未知的边界，发挥增长我们无限的潜能，获得更好的智力发展。节目嘉宾，又见猛犸象和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的策划编辑，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分社总编黄静女士。读书俱乐部，走进基因世界，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基因啊，我们来聊两本书。为什么要介绍两本书呢？一本书呢是说到的我们人类通过基因技术如何去改变世界，而另外的一本书呢是说到的我们人类如何通过了解基因技术和利用基因技术去改变我们自己，是这样介绍吧？最懂基因的出版人策划编辑。 对，我们了解基因，然后认识基因，然后从而能更深入的了解自己。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样。然后包括如何激发自己的潜能，这个就是通过了解，然后我们学会方法，然后可以提升自己。 没错没错，其实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节目当中就问我们说，哎，刘莎，为什么你们的节目有的时候会安排一本书，而有的时候呢会安排一个系列，而有的时候可能会几本书呢，给大家在一次节目当中啊，去呈现。其实在这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真的是每本书有每本书的特色，每本书呢也有每本书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样的一个专题吧，叫做走进基因世界，就是因为基因这个话题真的特别特别热，而市场上这样的书有特别特别特别多，但我们节目又不能一次给大家播出100本书所以我们在考虑到节目主讲人的这个因素，在考虑到图书市场的因素呢，就从中挑选了和人类的基因有关的，人类基因比如剪辑啊或者重组啊等等有关的书籍，就是刚才说到的这本基因大脑和人类智能，又挑选了一本呢我们人类呢希望通过基因技术呢改变世界的这样的一本书籍，就是又见猛犸象这样的一本书带给大家。相信啊可能听众朋友比较全面的阅读了这样的书籍之后呢，对基因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而且这两本书还是不同的类型，像又见猛犸象是一本小说，而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一本科普书籍，给大家讲了从人类的角度讲的基因对我们人类的应该说在我们认识人类，在我们改变人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吧，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的，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这本书应该算是比较专业的科普书。又见猛犸象，它是讲的一个故事，一个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故事，就是关于基因最前沿的这个编辑技术。 没错没错，也就是说您看故事，如果您看着不过瘾，您觉得您要了解相关的技术的话，那么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您可以接着来看一看。哎，回来，刚才又见猛犸象还没说完呢。我知道收音机前有不少朋友，他们比较这个着急，说哎，还想听这猛犸象里面有什么精彩内容呢。我们刚才说到这本书的作者，也说到特点了，那到底这本书里面有什么样的精彩内容让刘莎还有黄静都觉得这本书太有趣了，一定要一口气的读完。我们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精彩内容吧，黄静。 好的，又见猛犸象 这本书主要是围绕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就是导致猛犸象灭绝的真凶是谁，第二部分是科学家为什么要复活猛犸象，这样做意义何在，第三部分就是科学家在复活猛犸象时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刚才流沙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复活猛犸象的然后这个具体的操作过程相信大家也有印象。那么我们就先介绍一下猛犸象这个灭绝的真凶吧。这一条其实不难理解，随着地球最后一次冰河世纪造成的自然环境的巨变，加上人类毫无节制的肆意的滥杀，使猛犸象在3000年前从地球上灭绝了。可以说人类是导致猛犸象灭绝的真凶之一吧。有基于此，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第二个重点，就是科学家为什么要复活猛犸象。其实对于这个复活计划，社会各界有不少不同的声音。在这本书里提到的这个主人公呢，是哈佛大学顶尖生物学家乔治丘奇，他可不是一个虚构的人设， 这是真的。 是的，这本书里写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乔治丘奇是猛犸象复活计划的主导者，他和俄罗斯的科学家谢尔盖奇莫夫打算携手推进复活猛犸象这件事。他们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情怀或者是自恋，他是希望通过复活猛犸象来拆除就是一颗危及人类存亡的定时炸弹，就是来抑制北极圈的冻土层融化。 但是这好像是假的。 那是否真假大家可以翻开书来看一下。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故事情节的设置了，就应该是假的了，前面应该是更真的。 这也许就是科学家的一个理想， 或者应该这样说，这本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比我懂更加懂科学的人，可能就能知道我哪个话说的是对的，那个话是说的错的。如果收音机听众朋友你没有我懂的话，估计你就该听我的。 那 这是开玩笑， 可以欢迎大家翻开看一下来验证真伪。 对，你还可以看看那本书《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这本书，来验证一下这本书《又见猛犸象》里面的情节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回来又见猛犸象。 它第三部分的重点就是科学家是如何去完成这种操作的。就是乔治丘奇呢，他在书里面认为，只要提取到猛犸象的遗传密码，就可以测出它的基因序列，然后通过合成技术将猛犸象的基因移植到它的现代近亲亚洲象身上，然后再由亚洲象繁育出祖先猛犸象。 这个现在已经实行了，是吗？这个我记得应该是，猛犸象的复活这个科学试验，在很多国家应该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好像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活的小的猛犸象出世，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知识是不是最新的。有活的小猛犸象出世了吗？ 还没有，它这个技术正在就是说推进过程中。目前呢，就是乔治丘奇领导的研究团队，他第一步先是解码了猛犸象最至关重要的四条显著性特征的基因序列，那就是浓密的毛发、厚厚的皮下脂肪层、小耳圆的耳朵，以及在超低温环境下也能持续释放氧气的血红蛋白。他通过利用这个基因测序与编辑技术，就是已经解码了猛犸象的遗传密码子和基因序列。然后再利用猛犸象基因组的诱导干细胞植入老鼠体内，目前是成功培育出了猛犸象的毛发。但是完整的猛犸象的这个过程中呢，然后就是培育过程中呢，就是目前的工作应该还刚刚到这一步。 我知道了，猛犸象和这一段段拼的，先拼出来毛，再拼出来皮儿。但是猛犸象最重要，它也是一有智慧的生物啊，它大脑怎么办呢？而且你光用外壳，最后你不能没有一大脑的这个猛犸象。 就是所以它这个基因复活的技术每一步都困难重重。 大脑用的是现在的大象的大脑，给它加了一个猛犸象的外壳。 应该是这样，但是它里面还提到了一个人工合成子宫的这个技术。如果说这个技术就是比较完善的话，也有可能真的就是培育出猛犸象的这个大脑。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它从那个血液当中提取的，应该是我们大家知道基因是一段一段的啊，它提取那基因呢，应该不太可能是完全的和那个已经消失的猛犸象是一模一样，但也可能提取一模一样的。可是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帮它生产的那个大象啊，它得基因，它基因是细胞，然后它得一个一个的变成大象啊，得通过真的啊，我们现在生活的大象生出来小的，这就是生出来一个小的吗？小的这个猛犸象，它生出来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父本和母本，不对，它应该是合成的一个受精卵，对吗？ 它这个技术就比较专业了。 它如果要合成一个受精卵的话，是不会被现代大象然后有改变的。但如果它不是受精卵的话，不是一个，我已经晕了， 这就是比较专业的技术了。然后 这个 具体的 想象 更细节的东西可能有一些，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保密的资料，可能书里面就没有提及是否是通过就是干细胞的这个培育，还是培育这个受精卵，这个具体的细节的我们这个书里面可能没有那么细致的这个介绍。 但是大家通过我的介绍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啊，要想这个把已经灭绝的动物重新再找回来的话，无非就是这样的几种方法啊。 对，主要就是他先破解他的遗传密码、遗传基因子，然后再利用他的遗传基因子，然后去合成啊，或者是剪辑啊，然后再通过这样的技术。来定制吧，就感觉是定制一种生命一样。 这有点像我们人类啊。其实现在人类已经有很多的这种先进的基因科学技术用在人类自身。比如说啊，有一些小朋友的父母，他们可能有一些有一些这个遗传的病，而且通过基因呢，还能够通过改变孩子基因，还能够把这些疾病去除。所以在国外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研究了，就是父母如果有什么疾病的话，那么在孩子在就是孕育这个宝宝之前呢，就把这个基因做一个改变，那么让孩子在出生以后避免父母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其实这是可行的。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现在已经实施的啊一个进程去了解复活猛犸象的话，有可能就是在大象的基因里面植入猛犸象的一些特质，因为大象跟猛犸象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一样的就不改了，不一样的地方给改了。 对，它就是可以破解猛犸象更多的基因的特征，然后目前它只是比如说破解了四条比较明显的特征，但是更细节的就像刚才你讲的那个大脑啊，然后也有可能就是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它进一步能够破解这些基因的技术，然后如果破解了，它把关系到大脑的这种基因的细胞然后再植入进去，就可能就是产生的这个更逼真的复活的更像的这个猛犸象。 没错没错，我们谈到复活一种古生物啊，不仅仅是说你就呈现了它的这个外壳，比如说猛犸象，我们知道和大象很像，但是它外面长毛，它那个牙和大象也不太一样，而且猛犸象有一个特点，它应该是比大象大，绝大部分的猛犸象都比大象大，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啊，但是真正的内在啊，比如说这个大象的思维或者大象的智商和猛犸象的智商是不是有区别？不过我看侏罗纪公园的时候，现代复活的这个恐龙绝对比当时古生物时代的时候那恐龙要聪明，因为他们是用好几种，比如这个恐龙会跑，那个恐龙蹦得高，那个恐龙智商高，那个恐龙反应快，然后重新再合成。我觉得将来猛犸象可能是一个合成的动物，所以它如果真的和这个猛犸象复制成功了，它还是真正的那个古生物的猛犸象吗？这其实也要打一个问号的。 对，目前可能也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虽然技术在发展，但是就是关于这项技术然后带来的后果，然后不同的人还是会有不同的见解。 所以呢，我们前面说到这样的一些内容，也正是这本书啊《又见猛犸象》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至少我在阅读过程当中，我就想，哎，这个能行吗？然后孵出来的那个，用的是孵出来，抱歉，应该是培育或者复活出来的，或者说重新定制复制的，因为基因技术或者说克隆技术其实是是同辈的，并不是说你父辈生了一个子辈，而是父辈还变成了另外的一个父辈吧，应该这样去说。在这个阅读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思考的这个内容，而且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还去搜索了好多相关内容，一看，哎，这到哪儿这到哪儿，其实挺有趣的一本书带给大家。如果说大家想对基因技术感兴趣，我觉得《又见猛犸象》绝对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黄姐你怎么看？ 我们就是肯定会也会非常推荐大家来阅读这本书啊。这本书应就是好读有趣，然后带给大家的这个故事性啊就是很强，而且就是说像刘莎老师他亲自看了之后都会再去网上再去搜索啊这相关的资料，我觉得就是也很适合青少年来读这本书。 我好年轻啊经过黄静这么一说，我立刻觉得我看这本书太值了，返老还童了。 就是激发了大家的好奇心。嗯， 正在播出的节目呢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我们来邀请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分社的总编啊黄静女士。其实在前面介绍过程当中，黄静给她自己挖了一坑，一会儿她自己再来填这个坑吧。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基因革命的第一波浪潮是基因测序，第二波是基因组编辑技术。基因对世界以及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你一起找答案，播出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又见猛犸象：基因剪刀重新定植生命》，以及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人类智慧的科学与思想。又见猛犸象，这是一个一群卓越的科学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复活已经灭绝物种的故事。他们的目标是复活3000年前已经灭绝的猛犸象。他们如何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的作者给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结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不断拓展大脑未知的边界，发挥增长我们无限的潜能，获得更好的智力发展。节目嘉宾又见猛犸象和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的策划编辑，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分社总编黄静女士。读书俱乐部，走进基因世界，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走进基因世界，前面更多的时间呢，我们说到的是《又见猛犸象》这一本书，我也说到了，黄静反复的说这本书，哎，特别有趣儿，通俗易懂。你给自己妈挖了一坑，你的意思就是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第二本书《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既不有趣儿又不通俗，是吗？你怎么回吧？你怎么回？ 《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这本书，相比较《猛犸象》来讲，它是一个，就是不同主题。就虽然是围绕基因，但是它的写作方式其实是比较有专业性的，就是适合在阅读了《又见猛犸象》之后，激发了好奇心之后，我想更详细的了解的，关于基因方面的知识的这样的读者，其实是，我觉得它的内容呢，就是不是特别有故事性，但是呢就是会特别有启发性。他会教你用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就是以往我们都讲这个就是基因决定了我们的智商，决定了就是基因决定论嘛。然后但是这本书它特别有启发性的，就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告诉我们，基因可能能决定你的硬件，但是软件你是可以自我升级的， 就是通过学习来自我升级的。而且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比较一下，大家可能就会对《又见猛犸象》以及《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啊有不同的了解了，或者说更深入的了解。前面呢，黄静也说到了《又见猛犸象》的这个作者呢，他是本莫兹里奇，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我觉得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位编剧，他的很多的这个作品呢都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位职业作家写的，虽然里面呢有很多的科普的内容啊，或者科学的内容都非常真实，但他是一位应该我们叫他是一位作家吧，职业作家撰写的书籍。而刚才我们说到的基因 大脑和人类潜能呢，这本书的作者呢，肯查理森是英国开放大学人类发展与学习中心的名誉高级研究员，共出版六部作品，其中《智力的诞生》1999年与《认知发展模型》1998年都是探讨人类智力与发展的专著。这是一本学者撰写的书籍，那么这里面的科学知识的含量或者说权威性，大家应该通过我这样的介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吧。我觉得这样介绍是不是大家能够更加容易的理解呢？一个是学者写的书籍，另外一个是作家写的书籍。 是他这个写作风格也不一样，作家的风格叙事能力特别强。 所以写了一本小说嘛。 对对对。然后这个学者的书以严谨性和专业性来著称。 所以就是说呢，如果大家在阅读又见猛犸象的时候呢，真的是对这个基因技术特别感兴趣，但是你要想深一步去了解的话，我觉得我那方法呀其实是个傻方法。我老在看书的时候去网上去百度，但是或者去各种各样的搜索啊，去查相关的资料，但其实我也知道啊，你去网上去搜索有些资料真的是不太真实的，而更加真实或者说更加可信的一些资料其实就在这些学者撰写的书籍当中，而《基因、大脑和人类的潜能》这本书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网上搜集资料可能会，你搜集的那个资料信息量会很大，你很难去辨别真伪。这个呢，就是需要一些筛选。我们这本书《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呢，然后这样的一本书就是比较有专业性，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在这个领域更深入的思考，然后形成一种系统性的思维。 刚才我们说到了《基因、大脑和人类智能》啊，这本书的一些特点，那到底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吧。 好的，这本书主要是介绍了智力遗传理论。它是以这个坏科学为基础的，作者首创性的提出了人类潜能的动态模型。通过论述得出了结论，就是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不断拓展大脑未知的边界，发挥增长我们无限的潜能，从而获得更好的智力发展。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无数次的被告知人类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平等的，我们享有的一切社会秩序都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权力来安排的，甚至于近些年来的生物学研究，特别是基因脑科学和智力概念的这个研究，都通过科学权威加深了人生而不平等的基因决定论的理念。这就是这本书的出版背景。作者呢，通过研究拨乱反正，以现今的基因脑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中，他进行了分析论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深入的剖析了就是人们对人类智慧多年的误解，何以渗透到基因、大脑科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然后包括现在的就是先天后天的这个之争，然后作者都对我们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然后向我们展示了就是意识形态如何超越了这个纯科学，统治了我们的这个研究机构，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和与威震天下，使个人乃至全社会对人类智慧的发展均持有宿命论的这种错误观点。但是作者呢，就不仅仅局限于此，他还通过分子生物学、表观遗传学、动力系统理论、进化论以及复杂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吧，就是通过新颖的方式重新解读了基因、智力和人类潜能的进化发展过程，并且就人类未来的可能性得出了激动人心的结论。在创作过程中，作者融合了多种视角，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和讨论，可以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来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的主要内容，其实就告诉大家，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有一个观点，当然基因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很多的内容，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改造我们这些爸妈给你的我们通常认为不能够改变的这个身体的一些本能。其实像这样的啊，关于基因在我们人类当中他们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或者说到底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人类自身的讨论的书籍也特别特别多，真的可以这样说，每本书都有每本书不同的观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本书《基因、大脑和人类的潜能》呢，就告诉你了一个这样的道理：父母给予你的，当然你很少能够做出改变，但是呢，我们可以在 我们父母啊给予你的这些东西上，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叫做自我的，我觉得应该叫自我的更新。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人类可能会特别羡慕鸟，你看鸟有翅膀，鸟能飞行，但我想鸟可能更羡慕人类。你们虽然没有翅膀，但是你们有飞机，你们有火箭，你们有飞船，你们能够飞得更遥远。而这本书《基因、大脑和人类的潜能》其实告诉你，你更完整的认识你自己，然后你去想出一个弥补你自己不足的方法，你能够变成更加完美的你自己。 是的，就是这本书，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也觉得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那个观点，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都普遍重视这个智力，但是这个作者就提出了，就是智力和智慧，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完全明白这两个字之间的这个含义。比如智力越高的人，他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啊一条比较容易走、比较短、比较安全的道路，可能就可以很快的达成他的目标，实现目标。他影响的是效率、安全这些常识的指标。但是有智慧的人，首先他会先确定自己的目标是不是符合自己的期望，我是不是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然后再决定走哪些路。 没错没错。我突然又想起来昨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两本啊关于哲学的书籍。其实我们看到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这样的一个标题，就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一本科学的书籍。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有很多哲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去决定我们如何去改变我们自己，这已经不是一个科学命题，而是一个哲学命题了。而这本书呢，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种双重的体验，就是哲学的体验和科学的体验。节目已经时间飞逝，黄静只能有最后一句话的时间，是你结束语了。 好的，就是我想基因就像是硬件一样，它会决定就是我们身体的，比如性别、五官、身体特征这些硬件。但是我们大脑的潜能是不受基因决定的。 好，感谢黄静的精彩介绍啊！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也要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多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多方刷新。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